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《复剑结案报告》，作者功夫包子，演播深蓝蔚蓝、八千里路、扶风，后期青玉，来月文化制作出品。 新建和复制到医院的时候已经差不多晚上了，钱真还在医院陪着，看见他们两个来了，点头打了个招呼。虽然在电话里了解过大概的情况，可真正看着庄一伟躺在病床上一动不动，新建还是眉头皱了起来，表情很深沉。钱真的样子看起来非常的疲惫，他把椅子往外拉了一下。 坐吧。 傅志摇了摇头。 你别管我了，庄一伟今天情况怎么样？ 哎，还是那样，他父母来看过他了，也没什么反应。 钱真皱眉叹了口气，想起今天白天的情况，简直是一场灾难。庄一伟的父母都是老师，儿子做刑警大概本来就有些不乐意，现在看着他这么躺着，他妈妈几乎无法承受，哭得死去活来的。而陪在旁边的钱真牙都要咬碎了，他猛地一把扯过新剑。 到底你们两个在查什么？ 这种局面他接受不了，他今天白天送走了庄一伟的父母，就一直在回想这段时间庄一伟的种种细节，但是竟然连一点端倪都看不出来。搭档了这么多年，他以为两个人已经瞒不住对方什么了，结果这一次竟然毫无所查，所以他们两个才根本没有可能吗？钱真的脸色很惨白，抓着新剑的手很用力，如果不是因为这里是医院，他很有可能会直接动手。新剑就任由他扯着也没反抗，表情有点痛苦，他慢慢地闭上眼。 你放开，我跟你们两个说清楚。 傅志一直站在旁边没有说话。 乌世国的案子你们也知道，我们一直在查，庄一伟从一开始办这个案子就察觉到不对的地方，但是后面他上报的所有材料都被封档之后，他就索性也不再往上报了，一直到这个案子被抗诉，被重新翻出来，但是证据依然不足。 他说到这里看了傅志一眼。 你当初说那份鉴定书交给了处长对吧？ 后者点点头。 但是实际上鉴定书一直在庄一伟的手上。 钱真的脸色更白了。 鉴定书庄一伟一直就没有交出来，曹峰后来拿到的那份本来就不是原件，他料到这案子会被人动，所以根本最初就没有提交全部的资料。如果有人本来就存心呀，自然也就不会公开调这份档案。结果证明庄一伟猜对了。 他是在新建被人威胁的时候把这件事跟他说清楚的，新建之所以成为目标，是因为有人以为文件在他的手里，只不过后来反而连累的是傅志。这一次傅志也愣住了，庄一伟竟然从头到尾把他们所有人都绕在里面。他看了一眼病床上的男人，想起另外一个人。 那司徒卓也是知道的。 他大概猜出了一部分，但是内情应该知道的不是很清楚。 我还是不明白，司徒卓的鉴定书交给我的时候，内容我是看过的，是什么人能换？ 话说到一半，傅志突然不吭声了，他有些惊愕地愣了一下，然后抬起头看着新建。 处长。 站在他对面的男人抽出了一根烟，刚想点上，然后想起来这是医院，又给放了回去，靠在边上，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，但是答案已经显而易见了。 那份鉴定书后来肯定是给处长了，如果庄一伟有本事一直保留着原件，只可能是处长给他的。为什么？ 傅志有些糊涂了。 处长到底想干什么？ 如果是为了组织这个案子，大可以直接把文件给扣了，如果是想诉，又为什么不拿出来？这案子到现在为止牵扯的所有人行为都不符合常理，无论是陈瑞还是处长，似乎每个人做事都有些前后矛盾。新建对于傅志的问题只能摇了摇头。 我去问过处长，但是他不肯说。 陈瑞也不肯说。 到底乌史国这个案子里藏着一个什么样的内情？为什么局面会演变得这么复杂？ 钱真皱了一下眉。 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儿。 他看了一眼新建， 庄一伟在出事之前曾经找过一个叫做蔡路的人。 这个名字让傅志扬了扬眉。 蔡路。 他看了一眼新建，后者依然是维持着那个姿势不动声色。 你们知道这个人？ 他是唐大庆那个案子的被害人的舅舅，说起来还算是个挺重要的证人。因为当时证实唐大庆跟被害人起过冲突的人里就有蔡路。但是庄一伟找他干什么？ 话说到这里，新建想起了一件事。 你们是不是拿到了庄一伟的笔记本？ 千真点点头。 在我手上。 拿来让我看看。 有些线索可能钱真和傅志穿不起来，但是新建可以。毕竟这些事情他几乎都参与在其中，就算查案件并不是他的职责范围，但是终究是要更清楚一些。钱真闻言把兜里的日记本拿出来，这本子本来就不大，主要是为了方便速记的，他这几天都是随身带着。新建翻开扫了一眼，一直翻到最后一页，没有找到那个杨顺国口中的名字。 杨顺国的死你们去查了？ 查了，是毒杀，已经立了案，我会查清楚。 想起那天在病房里看到杨顺国时对方略有些惶恐的脸色，心剑长出了一口气，胸口很闷。其实如果那天他跟庄一伟如果没有被发现，大概杨顺国还能多活两天。他们现在的对手到底是什么人？竟然连一个将死之人都不放过。脸色阴沉的厉害，新建合上笔记本。 按照这条线索查，肯定会发现什么。杨顺国本身就是癌症晚期了，挑这个时候做这么招摇的事情，肯定是他掌握的东西正好扣住了对方的腮。 至少他们应该是距离真相越来越近了。到最后，新建也没有把白长明这个名字告诉傅志和钱真。他一直有个感觉，庄一伟的事跟白长明是脱不了干系的，但是他不想让傅志或者钱真也搞得像庄一伟一样。案子固然是要查，可是也要讲究办法，不保护好自己什么都是白搭。这案子如果在他们手里成为死案，大概就再也没有真相大白的一天了。走出医院的时候，他想起去看处长的时候对方语重心长地跟他说的那句话。 星姐，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就怎么去查，不要在乎其他人的说法或者想法，但是前提条件是你要能够立于一个不败的立场。很多人之所以没有办法达到目标，不是因为缺乏勇气，而是用错了方法。靠一个人成就不了任何事的，这个道理你应该清楚。 走出医院，傅志发觉天似乎是要下雨了。 这个夏天雨似乎特别的多。 感慨了这么一句，他看了一眼发红的天空，黑云之中有闪电隐隐透现。新建憋了一晚上终于能抽烟了，点了一根，狠狠地抽了两口才跟着抬头。 咱们大概来不及回去了，找个地方躲会儿吧。 夏末的雨都下得比较怪，这边刚看见闪电，那边就已经落点子了。他们今天没开车，估计勉强回家要被淋透了。医院这个点快熄灯了，也不好一直在庄一伟的病房里待着。何况自从傅志躺了那么久，新建现在走进医院都有点想吐。 后遗症这东西我以前不当回事儿，现在才觉得真够受的。 喃喃自语地嘟囔了一句，新建看见旁边傅志疑问的表情，只是随意地摆了摆手。 我记得这边附近有一家影院。 庄一伟住的医院跟傅志之前住的不是一家，这边新建还真不是太熟，倒是傅志有点印象。 我也记得有，找找吧。 说完两个人并肩不紧不慢地走着，虽然这天色看着是真要下雨了， 但是两个人竟然一点都不觉得急躁。